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又是今天的下午，即是呢，我又引述很多即新到很新鮮的新聞咁樣係。嗱，早兩日啦，係咪啊？呢建制派保皇黨那班，我認為是人渣，即是呢個工聯會啊、民建聯啊、經民聯啊咁講，又即係同特首開會啦，同高官開會啦，甚至乎咧建議要推出呢個健康碼。特別是林健鋒嚇，就講話即係你攞住健康碼咧，如果你 check 佢係冇事咧，就先至俾你入去餐廳，就好似而家嗰啲餐廳咧入去嗰陣時要量度體温咁樣啦。咁今日咧，《星島日報》咧就引述消息指咧，就話原來咧禮拜初呢個禮拜即係同一時間拉力肥佬禮嗰陣時咧，就向呢個特定嘅 IT 供應商同埋大學咧就發出咗呢個招標書嚇，透過電郵咁就話希望揾承辦商咧去開發一套嘅系統同埋應用程式，就做叫。病毒通知的下个礼拜呢就截标了。而这个标书呢是由卫生署和政府资讯科技总办公总监办公室是一起负责的，开发一套叫做曝光通知 Exposure Notification 的系统和应用程式的，就给市民自愿声称叫自愿在高危的场所呢是扫一些叫二维码，就记录去哪些地方。而呢用户确诊就会协助呢识别在社区里面的叫紧密接触者，和通知确诊者曾经出现过 附近的 用户啦。讲就讲叫做防止病毒的在社区扩散这样是。但是你问我，对我来讲，当然很明显就是配合政府 極有可能在很短時間就會推出這個健康碼。 其實呢就我見到呢政府現在的邏輯呢就是很多東西就抄大陸那套，無論健康碼啦、檢測啦、所謂煙色紙啦，不過這個 term 不是那麼好，帶大陸了，即其實現在這個 帶大陸直情是大陸的，大陸 的。現在就是說要有一個叫類似呢就是定位，就是說你去到某個地方嘟一嘟呢就知道你去過什麼地方樣、嗯、其實整套都是監控來的啦，香港人一向都不買這套，即上個星期我和 Gary 很多區員都即反對了很多東西啦，嘗試反對了個大陸檢測、亦都近這幾天就去反對個健康碼、啊、健康碼呢我覺得有時保皇黨建制派那些議員呢即害香港出賣香港得很誇張、嗯，他們為了為了某些商鋪可以叫做翻生啦、嗯啊、即是可以營業有多些市民進去就想到健康碼，那有個健康碼就可以進去啦，這樣這個是大陸用開的現在概念啦、嗯、是但是大家要留意你 有個健康碼都沒有用的，你們都知道現在很多有隱形患者啦，那就是說其實有個健康碼可能那一天呢是健康、嗯，但是其實會令到大家鬆懈的，其實有很多醫學的專家已經說呢其實這個健康碼在香港來說呢反而是幫倒忙，不是幫到啊，幫倒忙，就是因為當大家有這些所謂健康碼或者檢測的陰性呢就反而會鬆懈的，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反對全民檢測，反對這個健康碼，當然最根本就是反大陸啦，大家很清楚、嗯、我們真的不喜歡大陸的醫療、啊嗯、大陸的監控模式，更加重要的就是反而調翻轉會令到疫情呢可能會反彈咯，即係而家幾十宗啦，可能調翻轉之後咧，大家鬆懈又過百宗。 係因為點解咧？嗱，專家係講得好清楚，頭先你好快咁去講就係因為病毒潛伏期係有五至七日啊嘛，但係你攞呢個健康碼，跟住令到你相對地容易即係出入無阻地係去餐廳或者嘅公眾場所咧，那個豁免嘅日子係講緊十四日，就係話你 check 嗰陣時係冇病毒或者你未確診，咁但你因為嗰陣時喺潛伏期間，咁跟住之後咧先確診咗，但係你又係喺嗰十四日裏邊嘅豁免期裏邊周圍去嘅話咧，咁就會造成咗，即係根據專家講，同埋常理嘅判斷咧，你咪會成為咗一個帶菌者或者超級帶菌者，就會造成咗促成咗下一波嘅社區爆發咯，咁 衰啊！真係 呢個係重要啊嘛， 係啊，所以同埋我哋要對於大陸 style 嘅嘢一定要當心， 係 特別要講煙色紙啦。嗱，咁其實煙色紙咧就英文叫 red float 啦，其實係講緊用一支棍咧去掂一掂好深喉去攞一啲嘅細胞樣本啦。咁、這個咧我自己覺得咧喺如果由自己做咧，其實係好高風險。大家試想像一下，你自己做咧，嗰、那個位好敏感咧。一方面咧，有經過案話已經整斷咗啲棒，吞咗啲棒。 大件事個。 另外咧就係你揾人做咧，你嘅你嗰、那個兩方咧都可能出現咧，就係個交叉感染或者感染啊。嗱，你可能揾朋友做，揾屋企人做，咁幫你手嗰位咧，究竟係咪做咗全套裝備咧？嗱、嗯，依、這個動作咧，其實應該合理地要在一些即負壓的地方由護士去做。那怎知道呢，在大陸就出現了在條街上做的，我告訴你我上網看過在街上做的。那跟住呢我就擔心是什麼呢，就政府很多很多陰招可以出的。第一個陰招就是說呢，第時就說哎呀如果自己撩就不夠準，跟住就找些大陸的醫療人員幫你撩。嗱，依個首先第一個陰招啦，第二個陰招咧，我亦都最擔心嘅，就係如果好多人咧去參與依一個煙色紙嘅一個檢測咧，到時政府就大條道理話啊，好多人檢測啊，即係話可以好多人咧攞到第時嘅健康碼，所以話俾大家知，我嘅判斷就係話，大家唔好去檢測咧，先可以阻止個健康碼。 即係越少人係去參與嘅話咧，政府先至較難地更加高成本地，或者係遇到少咗，要更大阻力地係去推行下一波，即係由本來係自愿嘅檢測或者係用呢個健康碼咧，就變咗做強制嘅。 係啦，嗱，政府嘅估計係咩咧？佢話咧，大約預計有五百萬人參與自愿檢測。我覺得佢條數咧就係用七百萬咧，七百五萬扣咗個二百萬醒覺。 我覺得佢作大嘅，其實係 又作大啦，或者 係大作得好緊要。 係啦，咁但係我坦白講，寧願俾啲大陸公司賺，即係佢可能攞咗五百萬嘅檢測 contract 啦，咁樣即係五百萬個人次，但係我哋咧。 快啲叫親朋戚友、兄弟姊妹全部唔好去檢測。越多人檢測，佢就越大機會推健康碼。 係嗱，呢、這個健康碼咧，其實就係、是、都係新事物嚟㗎。是今年因為有了這個的武漢肺炎，即是大陸的杭州那裡是首次推出的。二月的時候才推出的，就是現在八月就說想來到香港的時候去做，收集你很多個人資料的，你的用戶識別、手機的號碼、身份證號碼、面容識別、Face ID 和你的指紋的。這些是叫做生物 的資料是很重要的。咁日後咧，你自己嘅 digital footprint 啊，消費嘅行為啊，出行嘅記錄啊，接觸過邊啲人啊，你嘅健康記錄啊，全部都可以變咗係政府擁有嘅一啲好重要嘅資訊嚟噶。同埋更加緊要就係點解有人會講話係點解嚴重過國安法咧？國安法都要捉咗你，跟住要再帶去法庭嗰度，有一個法律嘅程序噶。而呢個嘅健康碼作為全面監控嘅話咧，係喺你日常無所不在，即係生活喺好多唔同嘅層面嘅。你諗下，你連出行都係受到限制，咁所以呢個全面監控就將本來國安法捉咗你之後擺你入去監獄嘅話咧，就將香港啊，即係實施健康碼咧，成個嘅地方咧係變咗為一個大嘅監獄咁樣啊。 係嗱，其實咧，我近排咧更加講多咗同啲黃店或者同啲朋友，就話而家咧啲好多商店或者黃店咧食肆咧就真係生意少咗。 係 嗱，所以大家趁禮拜六日啊，雖然外賣就真係用咗啲即棄餐具啦，快啲幫襯多啲黃店，等黃店咧嘅腰骨更加硬。因為如果啲商店或者黃店嘅食肆咧，能夠企硬，唔要依個政府依種嘅健康碼嘅間接嘅經濟嘅援助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而家林健峰啊、飲食界嗰啲咧就恃住話飲食界六點後啊冇生意，第時咧希望有健康碼就俾佢哋入去啦咁樣。嗱，坦白講，依個真係好明顯係陰招嚟嘅。所以大家一定不但要不要參與任何檢測計劃，更加重要就是一定要繼續撐黃店咯。 同埋你問我，我覺得特區政府咧就係點解做咁多嘅防疫抗疫工作，成日都留一條尾巴，甚至乎刻意地係去即係出現咗啲嘅漏洞咧，就唔單止喺政治上，過去幾個月咧用嚟係去做止暴制亂嘅工具， 係啊， 借防疫為名下又去即係 打人為實啦， 又限制你係去參加遊行示威請願啦，有集會啦，連開嘅記招都經常 係啊，我哋開記招依幾 食報票啦。咁樣係嚇，又推遲呢個嘅選舉啦。而家甚至乎咧，根本就係用嚟咧，係去喺香港嗰度全面推行大陸嗰種即係社會信用系統嘅監控咧，係去開路嘅。咁所以你先解讀得到林鄭月娥一路唔封關，跟住一路咧唔去即係減少呢個33類嘅豁免嘅人士，境外人士入去香港境。二月至到六月放咗29萬嘅境外人士嚟到香港，而家咧喺聽日。聽日就要俾我哋香港嘅機場咧，又要俾 大陸轉機啦， 大陸轉機啦，又向全世界嘗試咧係去放毒啦，咁樣亦都同樣地係令到香港係變咗即係多咗風險㗎。一路唔封住呢啲嘅漏洞，其實咧就係借呢啲疫情咧。枕住係咁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因為有防疫之名咧，繼續去做好多其他嘅壞事，就去侵略或者侵奪我哋香港人嘅基本權益嘅係。 其實我諗，無論我啦，或者好多人有都有個疑問，究竟其實依個政府係咪真係想停咗個疫情嘅咧？即係好似佢哋做好多嘢咧，都係即係想打壓香港人多過去壓止個疫情。嗱，舉個最簡單嘅例。就係咧，而家咧嗰33個豁免咧，其實佢哋可以免檢咧入嚟香港啦。咁海員同埋機場就收緊咗啦。咁仲有好多31類啦，起碼都同埋佢哋嘅人次都唔少啊。喺來往大陸經商嗰啲，佢哋係唔需要有依個檢測嘅。好啦，依堆人就唔使檢測。即係依度係高危啦，起碼我覺得一定。但係香港嘅普通人咧就要全民檢測喎，即係幾咁荒謬。應該啲檢測咧就唔該擺依33類豁免嘅人，就唔應該擺香港嘅普通人咯。 即根本又完全不對等的嘛， 不對等啊，真係 你不是用嚟做防疫啊，記住不是醫你啊，是以醫你為名或者為你的健康為名、去攞你收集你的個人私隱，包括埋你嘅 DNA 嘅樣本啊， 其實就咁依兩日做個新聞，就話啲中資公司咧 就強制啲員工咧就做檢測，就咧佢就話免費咧就係阿華星嗰幾間中資公司啦。如果你話想唔想去嗰幾間咧，就自費去另外啦咁樣。但其實一方面咧，大家真係盡量少去啲中資公司啦，咁即係或者少做啲中資公司嘅工作啦。但係你見到其實香港的中資公司不但咧係投票的時候叫你去投啦，而家連檢測都你要你幫翻啲中資的檢測公司，即係我都即係好想即係話大家認清一個事實，就係而家我哋咧要擋或者要反抗的係唔淨止我哋日常生活或者政制民主，直情要睇下我哋嘅工作、我哋嘅日常生活點樣去全方位反抗咯。嗱，今日咧我哋有啲區議員都面對個難題啊，唔知你個區都可能會有啦。不過你個區唔係公屋區，係 點樣？ 就係政府而家為到啲公屋區咧，如果佢有一啲唔係確定到源頭嘅患者咧，就提供檢測。 係 好啦，咁啊就係象山村，其實係咁象山村咧。就今朝咧，就有一啲人制嘅一啲人咧，即係醫人制醫院咧，就派一啲檢測嘅套裝。咁大家都以為人制會唔會自己驗翻咧？咁點知原來人制咧外判咗俾華星喎。 哦， 咁跟住拆開個套裝咧，原來係話講到明係俾華星驗嘅。即係我覺得都幾奇怪，即係人制醫院點解會接受依一種嘅政府嘅委託啦？第二就係你自己都係間醫院啊，點解要委託華星咧？ 掩護咯，用咗人制嚟做。你講多一次華星嘅底細先。 即係啦，華星嘅 底。記住啊，華星嘅底細，佢嘅子公司做乜嘢？ 嗱，華大咧就係中國嘅母公司，係佢有一間喺新疆嘅叫新疆華大咧，就係用嚟咧攞新疆人嘅 DNA 咧做監控。咁咧華大嘅子公司就喺香港就華星啦。咁華星亦都揾咗咧胡定旭前醫管局咧做其中一個董事嘅。咁依間公司嘅問題係咩？第一中資啦，第二冇招標啦，第三嘅就係點可能揾一間公司佢嘅同系嘅子公司係曾經做過 DNA 新疆嘅監控啫？咁所以即係華星依間公司係好多疑問，甚至係唔應該俾佢幫香港政府去做檢測啦。但係竟然即係點解會人際醫院會協助呢？即係有時我哋見到有啲慈善團體佢哋嘅董事局或者高層，即係究竟係佢哋嘅諗嘢模式係點嘅咧？按常理啊，按常理得兩個方向嘅啫。一就係應該睇咗華星嘅背景之後就唔好幫手咯。第二就係你人際醫院你自己都係一間醫院啦。咁你如果即係真係想做嘅，咪睇下自己嘅醫療系統係咪做到咯。咁但係佢又唔係喎，兩樣嘢都唔揀啊，反而咧接咗一個 job 幫政府，就跟住委託華星。咁就今朝啲街坊就見到啦，哇！點解係啲人際醫院派嚟嘅？咁可能個戒心啊低咗，點知收咗之後，跟住話俾我哋知，原來係俾翻華星嘅，就係咁咯。 嗱，醫護界前日醫護嘅工會先走出嚟出聲，先發聲就話俾醫管局知，話俾特區政府知，就唔應該係隨便豁免嗰啲大陸嘅醫療人員或者叫做檢測人員嚟到香港噶嘛。嗰啲先係發聲，企喺香港人嘅立場嗰度去出聲嘛。而家反而你話呢啲咁嘅機構，就反而幫政府係去做，即係我哋話建制做得快，一定有古怪咁樣。嗱，六月底嗰陣時係張建宗最早出聲噶，講話香港係要推行呢個嘅健康碼，粵港澳健康碼。但係因為第三波疫情咧係暫延嘅咋，咁跟住連環出聲嘅咧就係工聯會啦。跟住就民建聯啦，最近講到埋話有呢個嘅健康碼，先至係俾你入去，或者應該俾你入去餐廳咧，就由呢個經民聯啦，佢哋咪輪流去做咯。而七月中就係我哋之前跟嘅啦，就係 我成日都講話 間嘅深圳公司嚟到香港，叫做即係檢測病毒咁啊，華大基因中國檢驗，咁咪就係嚟香港咯，咁樣係咁啊，所謂嘅叫做為40万人做檢測，咁啊跟住咧又再由中聯辦出聲啦。就是話即係協助開展呢個實驗室的工作，跟住又在8月頭，只是8月1號嘅啫，就話喺亞博二號場嗰度起呢個方艙醫院的 2.0， 你睇下係冇停過嘅。特區政府配合大陸嘅工作進行監控咧，係冇停過嘅。由6月底到而家，而期間其實係不斷爆緊呢個第三波嘅社區爆發，每日都有死人嘅係。 其實我想即係每逢咧建制派、保皇黨提出的提議咧， 首先咧就諗個相反方向就啱嘅。 係， 通常咧佢提議嗰啲咧都係出賣香港人，大家都見到，即係基本上咧佢就想將大陸嗰套搬嚟香港。咁大家，但係大家都知啊，睇得呢個節目又知，或者身邊醒覺嘅人都知，其實我哋香港使乜健康碼，使乜全民檢測啊？首先做好封關，啲豁免檢疫嗰啲唔該暫停佢，跟住大家保持個社交距離，只係做高風險群組嘅檢測。而坦白講，高風險群組嘅檢測咧，香港嘅醫療嘅或者檢測嘅公司咧係必定做到嘅，所以由頭到尾。都是政府透過全民檢測就做一個假的需求，跟住咧就中國咧就派啲人嚟做檢測隊。好啦，當有啲人做全民檢測之後咧，就去做健康碼，就令到有啲人咧就可以入啊六點鐘後入去食肆。呢一套嘢咧，都是整個赤化香港醫療系統的策略和監控香港人策略。 是啊，嗱，健康碼三種顏色噶嘛，綠色、黃色、紅色噶嘛。如果你攞了紅色的話咧，你度度都不去得噶，係。 係啊， 你又想象一下，如果有第四波的爆發，因為呢個特區政府開翻個機場俾人轉機或者過境咁樣係，啊，冬天嗰陣時亦都係未有呢個嘅疫苗，令到香港人係可以即係免於冬季嗰陣時候面對嗰個疫情又再復發。仲有一年半載呢種咁嘅情況，而特區政府又推行呢個嘅港版健康碼嘅話，咁佢真係好容易就俾咗健康碼你，俾個分數，跟住你係紅色嘅話出唔到街，入唔到商場，度度步步為營啊！你唔好講話要唔要，係咪要逃離香港境外啊？唔可以離境，你好多地方都去唔到㗎、 啊。到時又搞塞個健康碼紅色俾我同你都似 啊！你連搭車又搭唔到，去機場度度都做唔到啊！其實係幾咁邪惡嘅一種嘅制度。 因為到時咧嗱，我哋在沙盤推演最差嘅情況就係、是，到時咧譚海邦同范國威就一定唔願意再接受㗎啦， 嚟唔到做節目啊！ 係啊，咁跟住咧就限制我哋某啲嘅動作。 係 嗱、啊，所以咧其實大家要幫。 開不到會，不俾區議會開會， 即係不但要幫下譚偉邦同范國威，同埋各個唔檢測的人，其實大家都要一起做不檢測的人。嗱，唔檢測唔係話代表大家一定唔即係冇檢測的渠道喎。其實咧，好多的私營啦，或者有啲叫半私營咧，其實都有提供一些檢測，幾百元就有噶啦。 係啊， 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嚇喺啲高危的群組或者高危的地方，不妨去找私營做檢測，呢啲係確保你的 DNA 咧，確保你的結果是穩陣啦。就千祈不要做而家政府諗住做嗰個全民檢測，不但結果不準，你撩唔撩到啫？即係究竟是漫無目的啦，咁樣而家揀咁多人嚟撩個喉嚨，但係依個方法根本不 work 啦。跟住另外就是我哋根本不知道資料去咗邊度，同埋我哋不應該鼓勵咧， 咪知淨去咗警察嗰度咯，去咗嗱大陸係有先例㗎，即係講話政府會保障個人私隱啊，但係去到最尾咧係被踢爆有用户嘅個人資料就係連接咗去警察部門㗎，係發生過㗎， 蘋果嗰啲資料 係意外，呢個係刻意地去做㗎，就係用健康碼為名。去行呢個全民監控為實就係咁， 其實都係諗諗下，《蘋果日報》嗰啲即係記者都話啲資料原本係俾咗做回鄉證， 係啊， 突然間就喺啲爆料網站見到， 係數以百計嘅蘋果嘅記者啊，係嗰啲記者其中一位係應該係同阿戴耀廷做上兵伐謀嗰個節目嗰個陳國明啊，佢記得佢某年某月某一次只係用過一次嗰張相。是回大陸即是申請這個回鄉證做採訪而已，跟住隔了幾年之後，他的相片就放了上網，被人起底了，起底了。他唯一一個能夠解說得到的話，就是申請回回鄉證的時候，他的資料呢是曾經交過那張相，他是這樣根據這些蛛絲馬跡知道自己的資料是透過什麼的渠道被人放上網的。 唉，所以各位真的大家不要做檢測，因為如果呢我的期望如果少過50萬人，即你都知道總有些藍絲總有些人是會做的啦，我 很好奇，就是反而我覺得如果你是支持政府，不過不是，如果從公眾來，我是沒有理由鼓勵藍絲去做，藍絲要問自己，你們會不會認為自己的個人私隱願意這樣去給政府、啊、 其實我還有一個擔心， 你想想現在那些過身那些、啊、如果你說過教年長的是較多支持建制派保皇黨的選民來說、啊、你看看今次防疫抗疫 即係死得最多人就係呢一班啊！較多比例嘅藍絲係付出性命嘅代價，因為政府失職，因為建制派保皇黨為政府呢啲充滿漏洞嘅防疫工作而付出佢哋嘅性命啊！係你問下幾慘烈係？一個不是話唔民主的政府就冇追求本世價值，而是話令到你的人身安全係受到直接的威脅啊！係你仲支持政府，你仲支持建制派保皇黨，你願意因為叫做健康碼之名係去將自己的 DNA 樣本、將自己的個人私隱交俾佢哋？ 真係好荒謬！ 問下自己， 你覺得啱 講民言，其實應該去做民言。 其實係喎， 我哋自己落區都要 受害嘅，真係呢個疫情一定係相對即係老人家。 你諗下死親嗰啲八字頭啊，幾恐怖啊！ 嗰啲可能就係即係建制派保皇黨揾嘅對象。其實我仲有個擔心嘅，呢個就唔關政治事，純粹係嗱，大家你都知道撩嘅方法 係 你其實咧撩口邊同撩喉嚨咧。已經爭好遠嘅，咁如果有啲人為咗攞一個負即係 negative 咧，即係陰性嘅證明，佢就特登咧就撩邊位，跟住攞個陰性證明啊！我而家聽聞係有啲公司係要求話有陰性證明先翻工。 哦，咁樣。 咁即係究竟呢一種嘅方法係咪真係反而鼓勵咗即係一啲假嘅？ 係鼓勵你做假，鼓勵你做假， 係咯。嗱，大家試咗有啲棍喎，你撩個口邊。同埋撩個喉嚨定，咁第一邊個知？第二就係你撩到咁入係好難啫嘛。咁所以其實依種嘅方法其實都幾有中國特色喎。 係好有，所以點解淘寶上邊都有啲人用好低嘅價錢可以買到嗰啲假嘅資料去證明自己冇確診啊？ 係啊。喂，其實深喉唾液反而有香港啊，即係嘅嗱，香港就崇尚便利方便合理啦。 係。 即係我覺得喺好深喉就攣啖痰，喺朝早即係好多街坊都曾經有試過檢驗，呢個方法比較 work 喎，真係，即係同埋喺香港係較為真實咯。 你睇林鄭已經講到出口，擺到明佢係真係絕對係賣港㗎，連兩日前啲建制派同佢。同佢開會嗰陣時啊，一方面去推健康碼，另外一方面咧，佢哋都曾經去提過話，不如俾資助市民係咪去做啲私人嘅化驗診所嗰度做檢測噶嘛？ 係啊，有啲 林鄭話嚇，咁咪令到我哋啲國家隊咪受影響嘅工作，你咪即係話國家隊做唔到嘢，咁樣都講得出啦。 這個 你諗下林鄭呢個人係邪惡到不得了啊！ 但係呢個曾經係英治時代嘅官嚟嘅， 唉、啊，真係佢係加害香港人㗎啦！而家已經 真係好離譜啊！真係 已經完全係咁樣㗎啦，係咁，所以我哋要喺落區裏邊要做更加多嘅，唔好因為而家嗰個即係啲工作係受到呢一個嘅限聚令係受影響啊！我哋要落區裏邊做多啲嘅宣傳，話俾市民知而家發生 啲單張。最緊要大家咧就 share 我啊，同埋范國威嘅 Facebook 同埋城寨 Facebook 咧，我哋有好多資料咧係講呢個大陸檢測嘅問題，記得 share 同埋記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係啊，係啊。咁啊，今晚好多朋友都有同我哋一齊去討論， 好多好熱烈 啊！今日係啊，嚇之前就即係都係有表態啦，講話即係民主派總辭與唔總辭嗰度咁樣啦，嚇咁就嚟緊，我相信好短時間咧，呢個即係中美嘅衝突咧，係只係會更加尖鋭嘅啫，係嚇，只係會更加尖鋭嘅，咁所以就即係呢個我哋要密切留意啊，係好唔好啊？ 好 嚇咁啊，今晚好多謝。譚海邦嚟補翻上個禮拜冇做節目，但又為阿細良頂更嘅， 冇問題啊！ 希望細良 會多啲上嚟嘅。 係啦，下個禮拜翻嚟做節目嗰陣時好翻曬啦，唔會口中面腫啦，即係恢復靚仔啦，咁樣係可以即係再同大家見面。禮拜一嘅三不管同埋禮拜二嘅奪命撈鬆翻翻嚟咁樣啦，係 好 好嘛？咁啊，今晚咧就暫時傾咁多先，咁啊，希望大家鬥命長下同呢個嘅土共，好嘛？好，拜拜。好